众号"碧蓝北京"，大写的"碧"，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我是美朝集团董事长张晶， 我是华尔家具的周轩， 我是叶之峰企业董事长张军， 我是国华首饰总经理王毅，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方华， 他是来自于北京七彩云南商贸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董路，大家欢迎您的到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携手合作伙伴诚意奉献 RBC 精英会。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这一期的 RBC 精英会，我是主持人方华。首先为大家公布一下上周的获奖名单，上周获奖的是136尾号3157、158尾号0890、157尾号6690和136尾号5741的四位朋友，恭喜你们获得的是由国华商场提供的公主镜一个。那我们今天的有奖互动问题是什么呢？您听好了，我们的问题呢就是本期节目当中主要讲述了哪种教学方法，答案也会出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请您仔细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然后呢，您可以关注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的微信公众号，把您的答案呢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依然会送出两份奖品，每一份奖品当中呢有包括三份礼物，这三份礼物呢有智能高考提分用书高分宝典一本，还有免费学科测评报告解读一次，以及一对一的免费辅导一次，预祝您能够获奖。 对话行业精英，网罗商界领袖，见证商旅足迹，感悟百味人生。 好，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今天我们请到的是艺教空间教育研究院的院长、新国人学校校长许建奇。您好，许院长，欢迎您来做客节目。 主持人好，大家好。 嗯，我们再次见面了哈。前几期跟您在聊啊，艺教空间我们新的一些教学的方式和模式的话哈，大家都感觉非常的新鲜，收获也蛮大的哈。但是我一直在考虑一个问题哈，其实作为老师也好，或者这个学校也好，过去我们一直谈到的一个概念就是一定要因材施教。 是的， 老师跟家长们也说，对你们的孩子我们会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学校也会跟老师们说啊，对不同的学生要不同的方式因材施教嘛，这是我们的教育理念哈。但现在跟您聊过之后发现好像我们这个概念突然的有一点被打破的这样的趋势哈，觉得我们的教育也可以标准化了是吗？我们可以流水线一样那样的一个培养人的方式哈，所以觉得有点奇怪哈，真的可以做到这样吗？ 可以的，它相当于是把整个的学习和教学流程拆分到最小不可分的步骤，所以这个流程是标准化的，那么每一个步骤的处理是标准化的，但是对于每一个孩子来讲，每一个学生来讲，内容部分什么放在前面，什么先什么后，那么这是根据每个学生的情况不同而不同的，所以它是流程标准化，但是细节个性化， 对，所以它是属于标准化和个性化相结合起来的， 是这样， 是吧？我们怎么样产生的这套标准化呢？ 其实这个是从认知心理学这个角度出发，按照人的大脑它本身存在的这个潜能来激发的这么一个角度出发，结合到学科知识和学科的这个能力本身，把他们两个结合起来，然后就把每一个学科按照高考的要求，然后很细的拆分到每一个点。那么学生他 进入到这个系统以后，先显现出来的就跟我们到医院去检查照片子一样，先看你这个身体哪有问题，那么看的呢特别细，比如说透视有透视的效果，做 CT 有做 CT 的效果，我们这也是一样，我们能够分析到它每一个知识微小的点哪儿有问题，然后回推到它的习惯哪儿有问题，然后也就最后归结到它的能力上哪方面有短板。那么如果想提高成绩，光补知识是没有用的，因为高考考的是能力不是知识，所以如果想大比分提高的话，达到这个目标必须从习惯的改变来入手，因为高考它是给你限定的时间，2个多小时的时间，要你答那么好几篇的题，还要写得漂亮，还要正确，那么整个其实是习惯的改变，是行为的改变，所以不落到行为和习惯上，那我认为这都是空谈。所以就这一点其实是很多家长包括我觉得老师他没有认识到的。 那反过来说，我们可以用这套标准化来激发孩子们他们自己学习的潜力，发现他们的潜能，改变他们的习惯。 没错。 有没有一个什么名字咱们总结出来的自己的这套教学方式？ 总结出来了，我们把它叫产生式教学法。 那产生式教学法到底是什么，您能不能给我们稍微系统的来讲一下。 这个产生式这个词呢，它其实是源于人工智能，这个词不是我们创作，但是产生式教学法可以说 是 我们独创 的。 对。那么产生式呢，其实它是程序性知识的最小单位。什么叫程序性知识呢？知识它分为陈述性知识和程序性知识。那么这个程序性知识就是我们在解决实际问题的时候，它的所有的动作和步骤的一种表现，这叫程序性知识。那么我再换一句话说，说的简单一些，程序性知识是你用语言文字很难表述的明白的。那么我们把这个其实就叫做程序性知识。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开车。那么我们很多人都去驾校去开车，但大家都知道你这车不开上它几公里或者几千公里吧，那么你是没有办法去熟练掌握这个驾驶技能的。 对，你在教室里学太多的这个驾驶理论都没有用， 对吧？然后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去驾校的时候，师傅教我揉库，然后怎么揉都揉不进去，他就在玻璃上贴了几个点儿，说你看到那个杆儿对应哪个点儿，你就可以反向打轮儿。其实他说的这一套就叫做程序性知识。他是动作，说你眼睛看到这儿的时候，然后你手怎么动作，然后你脚怎么动作，他把每一个小的步骤都拆分成描述清楚一步一步应该怎么做的这么一个程序。我们把这一类就叫产生式。所以开始的时候我们去驾校学习，按照他这个做我能揉进去，但是我进入了跑道上的时候，我需要根据不同的环境情况和具体问题我来判断，对吧？那么当我开了大概多少千公里或者上万公里以后，那么揉库这件事对于我来讲不用看那个点儿了，我已经内化到身体和行为里边了， 因为你已经成了一种习惯了。 对，所以我们在教学过程当中呢，就把九大学科的所有的他书本上所没有写的解题方法、学科思想，然后就用语言文字图表的形式把它变成一步一步怎么做，然后呈现给学生，然后学生呢他要把这一套内化到自己。怎么内化呢？他先去眼睛、嘴巴、耳朵同时调用起来，要去读，读完了以后让大脑自然而然的去吸收，而不是老师讲你明白了然后他再外化到做题。这个时候他做一道题顶他做100道题。他相当于掌握知识是一片一片掌握的。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经常讲不要刷题，并不是说他不做，是不要浪费题的资源。高考题就那么多，你如果都第一遍不好好做，第二遍你再看到它很相似，你就不愿意塌下心来做了。所以做一道是一道。 对，就是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 对， 我们把这个所以然明白了之后，其实这一类的题你做那么几道你就全通了。 对， 而如果说你稀里糊涂的我做100道，但是我脑子里没怎么进，我还找不到其中的规律和窍门的话，其实意义不大。 对，我再举个学习的例子，比如说像英语的这个阅读理解。英语的阅读理解真的不是说给你一篇文章 哦，我要仔仔细细去读完，然后去做题的。那么他的这个步骤应该是什么样子呢？应该是专家讲了，好，我们读问题，那我们把问题里边的关键信息摘出来，就这一句话，那么怎么摘关键信息，对吧？专家一看就摘出来了， 嗯， 但是到我们这儿我们就摘不出来，所以他是怎么摘出来的，我们把这个步骤细化了， 嗯， 甚至于说专家说了，好，你信息从一大句变成三个词的时候，那么你回原文找它的对应，好，回原文怎么找， 对， 那这个是我怎么做到哪一步，我们还有步骤，这就叫采收式， 所以这是有窍门的，这是有规律的， 对，有规律的， 嗯，所以我觉得当用这一套方法的时候，在看我们所学的知识的时候，你会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 是的， 就像看迷宫一样。 对， 如果我们去走迷宫，你永远走不出去哈，这也碰头，那也碰头。但是如果我们在高空上往下看迷宫的话，你会非常清楚去看到你从哪个路线直接就出去了。 是的，是的， 啊， 而且它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 嗯， 因为它是从实际应用入手，然后回推到支撑他的这个实际问题解决的各种各样的知识的这个支撑， 嗯， 包括需要用到的概念啊、基本原理啊和基本的解题的方法， 嗯， 所以他相当于这一个大的综合题攻克了，那连带的一串的这些知识他就真正掌握了，而这个掌握是学生掌握，不是老师掌握， 嗯， 所以这个转化如果不做的话，他想提升成绩是不可能的。 对， 但是一旦他这个转化了，那他提升的速度会特别的快。 就是说，老师再明白没有用，你得想办法让学生明白。 是的， 只有学生明白了，他才会自主的去学习，而且他会一通百通，他自己的东西就全通了。 没错， 不用你再去啊，死乞白咧的，费劲巴力的，然后去掰开揉碎的去讲了。 对，对对对，是这样子。 嗯，嗯， 所以我们讲，为什么说这种方法它确确实实是有教无类，不管你现在是什么状况， 嗯， 它都能实现比分提升。 嗯， 那我们再举个例子，比如说像现在如果他成绩很一般的孩子想冲到比如说985，可不可能？可能，但是你要给时间， 嗯， 因为这一套方式方法是做出来的， 嗯， 是学生踏踏实实动嘴巴动眼睛动手他得走出来的，所以我们根据剩的时间然后能推算，比如说他能在这些时间里提升最极限的分数是多少，但是如果你想提升的特别多，时间还是要给的，比如说我现在比如说300分，那我们可能他的极限值是能提到最多到200分，也就是说相当于500分，这是极限值了，你就这点时间，但是常规的120到150是 OK 的。那你现在如果是600分的孩子，他的极限值也就是提到70到80分，所以跟他的基础有关， 嗯，对， 而且你提的那个部分也不一样，像基础差的我们在做的时候是连根拔出，一道题的解决可能会把他缺失的高中段的基础知识甚至连初中段的连泥一起拔出来解决问题， 嗯， 那么像成绩好的那可能他基础知识不需要花时间，剩下的就是思维模式这个建模和整个学科思想和出题的方向方法解题的这个策略的这个训练上， 嗯， 所以他着眼的不一样， 不一样， 对对 对，我觉得这套方法下来之后，可能孩子们他的头脑中更清晰了， 对， 就是，对知识系统就清晰了， 是这样子，嗯，您说的非常对，所以每一个孩子他在上完每一次课的时候呢，他自己心里非常清楚， 嗯， 他一下就豁然开朗。 对， 那么很多孩子特别明显的是开始都是家长逼着来的，然后很抵触，因为他觉得绝望了嘛，但是呢来了我们这儿呢，我们一般都是先让他测一下，先看问题在哪儿，然后根据他存在最大的问题点拿出一个很综合的题，老师会领他走出来，不同孩子花的时间不一样，快的话需要2小时， 嗯， 慢的就4个小时，但这4个小时用孩子们自己的话来讲，他们说比在学校学了能有2周还有效果， 嗯， 因为他的头脑里边的那个知识结构图出来了。 对 对， 我就印象特别深刻，在我上高中的时候，一个几何老师， 嗯， 他说的2句话对我影响特别深刻，我到现在一直记得很清楚。 嗯， 当时这个老师上课的时候拿着他那个几何书， 就拿着一本书，他什么都不带，他跟我们说，他说你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把这本厚书读薄了。什么叫读薄？他说你要能把这本书的知识浓缩在一张纸上就最好了。 嗯， 然后等你把书读薄了之后，你再慢慢去把它读厚，那这本书你就彻底吃透了。 嗯， 考什么你都不会有问题。 嗯， 所以他这句话对我印象特别深刻。 嗯， 后来慢慢我就像按照他说的那样哈，我再把这个书拿过来之后，我不再翻里边的内容了，而是我看目录。 嗯， 我把目录自己做一个目录图，一个结构图出来，我就知道哦，这本书里就大概几块我要学的什么，我就脑子里特别清晰了。 嗯， 然后我就明白哦，我这一块要学什么，这个它之间有什么逻辑关系。我觉得这一本书对我来讲，我一闭着眼我就知道整个全书讲的都是什么，我都能说出来。 所以您在做题的时候，什么题您都不怕，对吧？ 对， 就是再难。在你这儿来讲，你都能把它划掉， 因为你这个知识结构你是系统的， 对， 你在脑子里你就知道这个点它上下左右关联的都是什么， 对， 所以说就特别清晰。 嗯， 就这种清晰的感觉对一个孩子来讲那真的是特别重要了。 是，他一旦有这种感觉以后呢，第一他自信心会马上就提起来， 对， 他就觉得我也可以把这个搞得这么清楚， 而且会觉得任何事儿都不是个事儿。 对，然后他就开始发愤图强了。 嗯， 所以这个感觉特别重要。我们实际上是这样子，在整个产生式教学和学习的过程当中，是引导学生进入到他的脑洞大开的那个状态。 嗯 啊，也就是说让他注意力高度集中到突然他吸收知识是成片成片的， 嗯， 是成块成块的，不是一个点一个点。 嗯， 所以他就会觉得有一种通透的感觉。所以我们有一套训练体系和流程，包括学生怎么做的，然后怎么读，然后怎么看，怎么写，速度时间的控制，这有严格的要求。 所以这套的这个产生式的教学法都是在我们义教空间是应用的，是吧？ 对对对对对， 在应用到每一个孩子身上。 是， 那用过来这一段时间之后，您觉得对孩子们来讲他们最大的收获或者是改变，或者是在您印象当中最成功的例子？ 最成功的例子就是2年前有一个孩子，他其实特别聪明。 嗯， 很多聪明的孩子愿意出现这个问题，他因为自己聪明，所以平时不学，不学呢他一到考试的时候一使劲儿一努力，他成绩就上去了。 嗯， 对吧？所以他就会认为，诶，那我到高考是不是也可以这样？ 嗯， 他就会有这种想法。 嗯， 但恰恰相反，高考不行。 对 对， 小聪明不能时刻 都用。解决不了。对对对对对。所以他后来到了那个高三的时候，大概也就是这个时间吧，他的那个期末成绩就考了400多分，一下就滑到年级的中后边了。 对 对对， 排后了就。 对，他在想，我高一高二都还不错呀，他就很困惑。后来到我们那儿的时候呢，就是开始我们也让他按照这个方法来做，他很有性格。他每一个动作都要搞明白为什么。 嗯， 啊，你为什么要让我这样子？你为什么要让我读？ 这倒是他一个优点哈。 啊，对，他不是你让我做什么就做什么。 嗯， 然后有很多想法。后来我们开始的时候呢，也给他讲。后来我们换了一个方式，拿了他最薄弱的一个学科，说你就给我4个小时，你不要想那么多，你就按照这个方式来，然后上完你再跟我说，你觉得有没有效果？后来他上完以后他就服了。 嗯， 他一想，哎呀，这4个小时听说读写全提上来了，最明显的就是写作，然后他就乖乖的按照这个方式走。他最后考试完了的话呢，考了是630多分吧，这是 成绩很不错了。 对对对，提了有170多分。 嗯， 就特别明显。但实际上呢，只花了3个月的时间应该是。 嗯， 而且他还不是说天天到我们那儿，一周一次， 嗯， 相当于一周拿出一天的时间吧，重点攻的他的问题的这个学科。 嗯， 像他是属于学习比较好的，我说的是学习的这个状态能够进入到最后的。那么有的学生呢，他就是半天都进入不了状态的，那这个呢时间会长一些。还有一个孩子也比较有典型特点的，200分。 嗯，这个太差了，应该说是。 对对，200分。后来我们就建议，干脆学校就不要上了，因为他进学校就听天书一样。 嗯， 然后他就天天到我们那儿跟上班一样，但是我们 不让他就是搞得太疲惫，因为这个方式方法很耗体力， 嗯， 也耗他的这个精力， 嗯， 他要是真是专注在那儿8个小时，已经很累了， 对， 嗯，到最后他考了460多分，他还不错， 提高了260分， 对对对对，所以情况呢不太一样，但是我每次观察孩子是从他的表情观察， 嗯， 就比如说他上完课，我看他一眼，我就知道，哎。这堂课他开不开心？ 嗯， 因为他们是不长假的，他一旦觉得上的有效果，他是灿烂的发自内心的笑容， 对， 然后再告诉你这我会了。但是如果说他这堂课上的没有效果，他马上那个眉头就皱的紧锁的，你就能知道哦，这个课上的哪有问题了。 嗯， 所以我们每次在看到学生上完课的那个表情的时候还是很开心的。 嗯， 有一个北京的小姑娘给我总结了一句话，我说你上完什么体会啊，她说酸爽。 酸爽，哎，我觉得这个词用的特精准。 对，为什么叫酸爽呢？她给我强调的就是说，嗯，因为过程是酸的， 嗯， 因为她需要注意力集中嘛， 嗯， 然后4个小时上完她感觉就像20分钟一样刷就过去了，但是前期呢， 嗯， 是有痛苦感的， 嗯， 就是因为他要进入这种状态，一遍一遍不会，包括我们像那个语文、英语、文科的东西，基础知识他是不背的，我不可能让他回去背， 嗯， 好，那你就在这儿，我们把背诵的产生式给他， 嗯， 背诵不是为了背诵而背诵，所以我们可能会让他读， 嗯， 比如你先读10遍，你不要想去背， 嗯， 你不是为了背而背， 嗯， 读10遍，好，你再复述。哎，你发现就复述下来了，然后你再写一遍，是不是就会了？所以他就觉得背诵没那么麻烦，没那么复杂， 嗯， 痛苦，对，他就都背了。所以我们一般就是到他哪一步他不爱干的事情，不能让他回家做，就在这儿做了， 嗯， 给他改变行为习惯的产生式，他做完他就觉得哎特别有成就感。所以他在做的过程中是酸的， 嗯， 但是完了到最后品尝一下的时候是爽的， 对， 所以他总结了两句，我两个字儿，我觉得挺有意思。 那在您看来，是不是这种产生式教学法更适合孩子们？ 对，年龄越小的孩子其实越适合。也就是说，如果现在孩子是小学，像我自己的孩子小学4年级，我已经用这种方式了。我现在已经在开始，比如说1年的书，我可能会集中在1周。他就用产生式这学习法就学完了，而且效果非常之好，就比正常的那么学还要效果好。但是过程当中开始呢，年龄小的孩子他不想那么多， 嗯， 你让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他做完了以后你会发现他的记忆力超好， 嗯， 很多的那个文章他读3遍他就记住了，这是成年人他做不到的，因为他心静， 对， 他特别容易进入那种注意力高度集中的状态。所以我自己的孩子最长的时间7个小时坐在那儿，除了上厕所喝水，他可以一直在坐在那儿学。 哦， 啊， 7个小时 坐得住，就这么训练出来的，嗯。所以越小的孩子呢，其实越好。初中的比高中效果好。像现在初3的孩子， 嗯， 我们那儿有几个孩子特别明显的是什么呢？就他们也都在外边上课，但是来了以后就一次，然后他跟妈妈说都通了， 嗯， 尤其像那个物理和数学学科都通了。然后他妈妈问他，那你还来不来？来， 嗯， 现在每天就是自己背着包，男生，然后就到我们那儿了，好几个。因为我们重点是解决最难的部分， 嗯， 就是高3、高2的这个。初3呢，相当于我们认为还有时间，我们往后放了放。所以初3呢，因为他的知识的深度不够那么深，一道题的采样式没那么多， 嗯， 他像高中呢，高考的一道题采样式最多的是50个， 嗯， 50个采样式他要都下来，那他时间就长了。 嗯， 但到了初中的话，可能只有20个或10几个，所以他见效更快。而且初3的孩子或初1、初2的孩子，他还没有完全成熟，他还是挺听话的， 嗯。 但是到了高中的孩子太有想法，所以你让他的这种方式呢，得先给他做心理工作，告诉他为什么要这样子。 嗯， 对吧？为什么这个步要有？为什么你要不断的写？有一个孩子就不愿意写， 嗯， 他可以说的很多，讲的也明白，但他考试不拿分啊， 嗯， 他一落到笔上，他那分就 不行了， 对，就不行了， 嗯， 所以我们就得讲道理，说你的脑子里想的和转化到手上、笔上、写在纸上是两件事儿， 嗯， 它会发生转化的这种失败率， 嗯， 你必须把这个失败率降低，成功率提高，你这分才能拿到，不是你不会。是你压根儿就不做这个训练， 嗯 啊，所以我们呢，高中的学生要做思想工作， 小学初中不用做，所以他就特别快。所以这套方式方法很神奇的，就是可以让小学生他可以提前不用花那么多的时间就能达到一个中考的水平。然后高一高二的孩子不要等到高三再去想啊、哦、我想高考的事情。其实你可能高一就达到高考的要求了。然后你在过程当中学的还是很开心的，因为他注意力集中的时候一个小时顶10个小时。 对对。 但是如果你注意力不集中，你是把时间花在那儿了，你自己又痛苦，对吧？你又没有时间玩了、最后效果又不好，所以就是这么个情况。 所以说这套的这个产生式的教学法，我觉得不仅是让学生们感到兴奋的一种教学法，也是让我们感到一种兴奋的教学法，我觉得。 对，让家长，我觉得让家长很幸福吧。因为他会明显的发现学生一进入这种状态，家长不用着急了。 对， 我们那儿有一个孩子特别明显的是特别爱玩手机，然后这个爸爸妈妈就跟我讲说，这回家呀这手机是大问题，写的作业呢手机一响灯他看一眼，所以门一关我们也不知道他在里边是学习呢还是玩手机呢，因为成绩上不去嘛，家长可以倒推、如果你现在考得很好，可能家长也不在这事儿上纠结了。然后他进入到我们这个流程以后呢，因为他注意力特别集中，他顾不上手机。当然我们前期的时候会硬把手机要收的，然后后期的时候我们就给他了，因为我们整个这套系统需要在手机上把所有的笔记留下来。后来发现这个孩子已经自觉可以控制住自己了，就手机放在旁边我也不去理他， 所以他已经进入了一种自主模式了。 对对对。然后带回到家里的时候，家长发现哎，很好的一点就是手机至少在他学习的那2个小时里他是不理他的。学完习我拿过来看一看，所以这个特别明显。还有一个呢，家长因为都是成年人嘛，看孩子是也能看得明白，只不过不知道该怎么去引导他，他也能发现这个孩子最大的一个转变是心境了。 对， 就是他坐在那儿再也不让家长感觉到飘忽不定，好像人在那儿心没在那儿，确确实实心在那儿了，而且反映到比如做寒假作业速度上去了。原来这寒假作业非蹭到最后开学前一天才能做完。现在是哎，你发现他自己就主动的把寒假作业一点一点就都写完了， 他享受到了学习的乐趣。 对， 所以他就会自主的坐在那儿去沉浸在学习当中了。 对对对 对。 所以对这个产生式的教学法哈，我觉得确实有他的这个奇妙之处哈。 是， 可能还有更多的家长或者是同学想仔细的来了解一下我们这个教学法，但是我们节目时间有限，我们今天只能给大家介绍到这儿哈。如果大家想进一步咨询的话，有什么方式？ 可以拨打我们那个专家咨询热线400-102-3998。 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如果还有人想更深入的去了解这套教学方法的话，可以拨打400-102-3998。那谢谢徐校长来做客节目，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也就结束了。最后提示大家，别忘了关注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的微信公众号来参与我们的有奖互动。再会。 你快要走了，太阳也下山了，心跳也乱了，视线也开始糊了，我的习惯早上每一个夜晚靠背着你过日子了，还记得我吗？在拥挤的地方，还记得我吗？一个人独自流浪，只是期望见我太过夸张，我真的